幸福一直继续的，放开世界的风雨乱了，爱与恨都已经舍不得，不是朋友我们能实现吗？是陌生人相遇时陪我陌生人相识一秒，凝望着。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世界的风好荒凉，中一个名，中一个名。 听到这个声音，你正在作何感想？在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景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种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1033，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崇尚道德，践行精神文明新风尚，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9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网传苹果公司全面禁止用热更新，微信或12日从苹果应用商店下架。腾讯公关总监张军7日回应称，一切安好，苹果并未终止与腾讯的合作。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相关通知，规定自今年的1月1日至2019年的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调至50万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日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这是中国在该报告中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人民银行7日发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末外汇储备30535.7亿美元，比4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30295.3亿美元上涨200多亿美元，为连续第4个月回升。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给广大患者搭建更为专业的就医渠道，以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科主任张俊廷领衔的专家团队，将在河北燕达医院开展大型神经外科义诊活动，请提前携带好就诊病历及检查资料，以便医生全面了解病情，正确诊断。义诊时间2017年6月10号8:30至11:30，燕达医院一层。预约方式：关注公众号燕达每日健康，或拨打电话400-898-1120。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些你从来不说，我从来不问你的昨天。成全在我的怀里，我留不住你，总是不敢又再慢慢靠近，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当初所有回忆塞进心里，和你的过 去，现在我还不敢相信，不能忘记。如果是你幸福的守在我手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我说的话别再提你的心，只要曾经快乐我，我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总是等到夜色慢慢靠近，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相信，不能忘记。如果是你的幸福都送在我手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别说了吧，别再提你的心，只要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Love your soul in memory。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 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六月七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 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千呼万唤只为等你，三和福成酒业现成品燕郊区域销售主管10名，销售代表60名，有酒类销售经验优先，待遇丰厚，平台广阔，详询182-3281-9111李经理。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在这里，三和交警有温馨提示：安全带呢，就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以上。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能 却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安抚，反而另一个我也留不住，我也不想你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你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一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都怪我太得不得到你的 娱乐方面的资讯。美国华裔女作家林雨霖的长篇故事原型是让人不战而栗的二十多年的朱令案，一边读呢一边就想，现实世界呢已经是非常恐怖了，小说还能够比现实更加戏剧吗？这两天也是东风吹战2017年第一场舆论大撕扯，来得比以往几年都要早一些。 总觉得幸福是一种负担，明天醒来它变成遗憾，粉丝慢慢慢慢变暗，享受太难容易感伤，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当我爱的人他还在游荡，感情渐渐 坚强变得不是温柔可以补偿。情歌唱得那么突然，思绪那么混乱，我从来不把心藏。而往事不能不堪，寂寞不能不管，我一步一步温柔去纠缠。情歌唱得那么悲伤，越是那么难忘，要如何才能将你忘？而事实都是一样，爱恨之后聚散，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总觉得等待不能开张，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你我不能缓缓变得分手，也许是种体谅。 消失，长萦绕在。

舍得我存在，还是不安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生活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放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ask a girlfriend, have you been? 来去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今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你是你的周围高人，爱情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深入相恋。我惊讶，你发呆，他的胸口还在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不好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you my love, you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害羞，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 ？I'm sorry, I'm sorry, oh, I want more than you, baby。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想不了解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放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心中充满爱的节拍，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放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说凤姐千回百转的剧情反转，和这一些年的种种事件一样，几乎没有几桩能够水落石出的。不过呢，不明真相的群众除了无语，也热热闹闹的参加了一场自己的快垒。所谓娱乐大撕扯，讨论的话题早已经不限于刘如凤，是要把全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都看了一遍才算过瘾啊。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我爱仍是尘埃， 等待未来。

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像日深夜般潇洒，恐怕相思从此都落在天涯。其实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背起刀下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做背景，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变，可万一生活简单一点，可更美丽，想的爱的放不下提不起。心里的表情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没什么你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却只怕有点用心放不下提不起，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轻松多神奇。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人生简单一点，可等美丽想得太多 说。凤姐当年她走出美国，从经济角度呢似乎并不是很必要，因为在国内已经成为网红了，上通告等等快速变现的日子呢已经是有的，而走出美国再度成为异国他乡的底层，这样的举动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如她所言，她去美国是因为美国梦的感召，是因为想求的真正体面的生活。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输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等。 谁能出现？ 想想逞强的机会，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绝不会和谁对谁。 希望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 还是 绝不会狠心对谁。 男人，男人，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我答应做个好人，我答应 当你是好人，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 女人，女人，我答应做个好人，不会再让我心疼。 你等在等，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男人，男人， 女人，女人， 多么希望你是对的人。 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我们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人间。 情人是那么自然。你是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去与你交换。 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高楼镇在清洁城乡工作中重点突破，全面推进，集中开展大干100天城乡换新颜清洁城乡攻坚战行动，战果显著。高横一路位于高楼镇西北部，属于管控薄弱地区。一个月前，这段3公里的路面上到处堆满各种垃圾，有的地方高达3-4米，成为高楼镇最大亮点。行动中，高楼镇集中全力，连续奋战8个日夜，清理垃圾1300车，总量达3.9万方。现在整洁的路面上看不到一点垃圾。与此同时，在镇包村干部的督导下，大部分村街采取清洁城乡与煤改气两项工作统筹推进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作进度，但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也降低了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截至目前，高楼镇各村街已清理垃圾6500方，公共区域、重点区域清理各类垃圾56000方，粉刷围墙行道树20000平米，修复硬化道路1000平米，制作清洁城乡主题公益广告牌匾700平米，清理各类小广告、破损广告牌匾800处，清理残垣断壁400处，对所涉及的企业和商户均已下发清洁城乡宣传单。市委市政府部署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以来，市司法局立足司法行政职能，明确3项举措，确保专项行动依法有序规范开展。一是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由法宣股牵头，律师股、公证股、法律援助中心配合，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法治宣传排头兵的作用和优势，尽最大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拓展载体，创新形式，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被拆违群众，深入开展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拆违法治氛围。二是规范服务，强力推进拆违进程，由公证股负责协调市公证处抽调1至2名政治素质硬、业务能力强的公证员全程参与市政府拆违工作，严格按照市政府工作方案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认真清点登记违建物品、设施等，固定证据，为拆违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强力推进拆违进程。三是以身作则，树立队伍良好形象，由政治处负责及时传达市委市政府会议精神，教育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在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方面以身作则，广大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验，树立司法行政队伍良好形象。

家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厨师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新乐库。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感谢您的支持和陪伴，也希望我们播出的音乐给你带来好的心情。依然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李晨主播，加入到节目的互动中，因为我们是陪伴你路上的好朋友。祝你一路好心情。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年已经总有两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当我遇到现在爱的人，时常想起另一个女人。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像的替身。就算是你出现了脸，也不至于逃魂不分。我能忘记伤害我的人，却难忘记第一个女人。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像的替身。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像的替身。当初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像的替身。当初什么都没发生，心中却有一道伤痕。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不过只是最像的替身。出现了皱纹，十年以后没疼一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 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

充满一点点无奈。 说凤姐或许呢就是她一直屹立不倒的原因，芙蓉姐姐已经过气了，但是凤姐呢作为一个异国社会里的逆袭还在她的路上，这无比漫长的似乎长征的逆袭之路是不是也是策划呢？如果是那几乎堪比越王勾践和卧薪尝胆，也类似崔永元反击因前戏铺垫那么多年，终究还是要开食品公司来变现了。 当给你自由都嫌太多，觉得太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变成的空格，我和你不同，不你想做我爱想有的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依赖了多久在你怀里，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我不是想太多，当别人都说起你的时候，不过是厮守，别夸张的寂寞，我不想想太多，当被利用又装扮的性格 Anyone没有错，我和你不同，你想做我爱想有的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来了多久在你怀里的温柔，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我不想想太多，当别人都说起你的时候，不过是分手，别夸张的寂寞，我不想想太多，等你一样也充满了性格 Anyone at all at all， 爱你没有错，我以为自己可以很洒脱，会苦苦的转身，我的痛找他没想过，有些难过你自己不说，却被看到，整个人被泪水淹没，不想想太多，是分手，我不想想太多，但对你也传来了声歌 Anyone at all at all， 还爱你没有错，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

碎的音乐站在对镜，让我很难不伤悲。爱一个人忍一醉，醉得不怕漆还黑，无论今生花去醉都可以无所谓。想一个人忍一泪，泪的伤心才发现，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不怕黑的夜，让孤单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不怕黑的夜，让孤单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 如果明天凤姐的代笔们又爆出新的猛料，那读者呢也无需感到惊讶，毕竟从文艺作品到现实的世界，从虚构到现实，反转都已经成为我们言说的主流的语法。唯一笃定的是，如果所有的凤姐都消停了或者消失，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我想未必吧。 生的画面，唤醒封印的思念，触底什么样的你，其实蔓延的思绪，留下牵挂的人间。风划过我的脸，带我回到寒夜那一天。原来呀，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几世间，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莫名是谁的响亮，提醒是否的眷恋，而且什么样的你，是否也想念曾经心心牵挂的自觉。风带 走了从前，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技术间，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原来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几时间，早在爱你醒来之前。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谁见了却忘了还，原来时间是剪不断的缘，就只有遇见你要继续未完的遗憾。 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永远的细雨，不是我的情话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却总想夏夜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风冷寒叫我回忆成长的我。我没有浪漫的恋情，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

河畔叠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依然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的新浪微博一直向您敞开，因为这里有你会更美好。搜索雨辰主播，可以说一说自己对于音乐的心得，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常常陪伴你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马上要听到京城音乐吧。 记忆里的湖泊色中下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写下的誓言，被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到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人在悬崖才害怕。一身人气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我把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傻守着花花开的潇洒。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一生一世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脚下，傻守着花花开的潇洒。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你的笑容却更优雅。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带不走一粒沙。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